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有些东西分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听众朋友您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您收听采茶戏《远山》。这是一片远山，偏远的既让人感到质朴醇厚，又让人感到原始闭塞。一副垫肩仿佛早已奠定了山里人的整个思维走向，一根撑棍似乎支撑起山里人的整个生活与希望，无形中也长期撑住了山里的大门。生性好强、不甘人后、不甘寂寞的村长猫姑仔，到底非同一般，终于打开山门引进人才，半路拐了个江师傅江哲生。江哲生的到来恍如吹来一股清风，在山里引起阵阵波澜，更使村长猫姑仔的内心日趋失衡。在经历了一番艰难困苦、揪心撕肺般的心灵搏杀之后，猫姑仔终于做出了自己的抉择，江师傅终于远去了，留下的还是不是原来的远山？日后的远山又将扮演怎样的故事？请与我们一道走进远山。 个木头都快砍光了，还穿什么剑啊？ 就是嘛， 还有常言道，靠水掐水，靠山掐山呐、啊。 一声快剑，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呀、 啊！啊，是啊，是啊， 是 啊， 是 啊。 杨子吧，快走啊！ 马太文， 开你什么鬼剑啊？都什么年月了，还跑这个寺院当闲谈？两个头都说是东江闹怪妹子，嘿嘿，我可是看过闹怪师傅。 周村镇那个上前城，周村镇晚上还去别离呐，啊啊啊！ 晚上去哪？ 跑得我马不在呀！ 哎呀，哎呀，嘿呦嘿呦嘿呦嘿！ 叫呀啊，叫转筋呐， 叫转筋呐！ 总算再来个哎，那个将士。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哎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才是我们要紧的真三神啊。 大白， 毛国仔，你就不怕神明啊？ 毛国仔呀、啊，我们祖宗百代哪一辈不是靠这田间长跪残钱土里用家糊口啊！ 海哥，欢迎你开得这么厉害，没事吧？还是到中秋那边晒晒太阳去吧。 不要太阳， 不要太阳， 不要 太阳， 不要 太阳，不要太阳，不要太阳。 老棺材。 哎呦，风梅！ 哎呀，风梅呀、啊！ 哎，还不快把江师傅接回家去呀、啊？ 江师傅， 哦，一个人用枯枝白叶、野毛野草种植木耳香菇、灵芝草菇的太师傅，还是一位太和神呐、啊！ 太和神！ 哎呦，风梅！这山里的妹子还挺水灵的嘛， 哦，还是一位从东江过来的师傅啊！ 什么？说了半天还是个东城老哦？ 东江老又怎么了？ 东江过来的大公仔，有几个是好东西哦？ 嗯，那也不能一竹篙打一船呐、啊嗯。 到时候啊，想摸毛东城，说不定还要怪他妹子跑啊！ 我牛。你在这抽什么的了哈？ 我 还不快给我死磕去！ 你，东北，你 爹， 东江老呀，一声名声快，不是个天妖姑，就是个妹子怪。 老爹不知哥哥欢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千万不完了呀，这家好媳妇哎，那个更不好当，一定要 一定要啊， 一定要当做 稀客单呀，稀客单。 我还当个房地带 哟，这妹子还蛮厉害的嘛。 冯梅，冯梅，冯梅， 可是鬼妹子。江师傅，三个人少见识，等到你见笑了。 大伯，莫难为你了，我们还是先到草村庄家去吧。 什么？草村庄？ 对呀。 大伯， 他怎么了？ 江师傅，我这把给你说了吧，我台下也是个村长，只是不姓曹。 什么？这里不叫亚军袄， 祖辈传下来一才就叫靠台袄。 你骗人？ 我没骗你啊。 你还说冒骗人？你要不冒充是亚军袄？ 江师傅，哎呀，江师傅，江师傅，我要是不说我是亚军袄的草村长派去接你的人，你会跟着我马古仔转这口牌袄吗？啊，你，哎，江师傅，江师傅，哎，你，江师傅，我既然会把你骗进来，就不会轻易地把你给放出去哟。 对不起，我董家老可不是这么好怪的。 江师傅，江师傅，江 老太婆嘞，你不要一天到晚是个赵师傅本小康，我说没做好你不算是 听发烧火。 马队长，给江师傅接风的休息已经准备好了，人都走了还见我个娘啊。 莫森， 哎，打上袖片，带上绳子，今天你就是棒，人家给我棒回来。 是。我身太沉，叫为天。 江师傅，你腿快，到底不如我路数啊！快跟我回去。 我不。 你不？ 我不。 哼，今天你不也得不，你不不也得不，你 凭什么？ 哼，我告诉你，这可是踩我的地盘上，你 哼。 非你们想搬家不成？ 快走！走开！ 江师傅，江师傅， 滚！ 都给我滚！江师傅， 你，哼！ 江， 娘个头！ 江师傅啊， 老不在，一身脾气从不曾听见下几句，一辈子结下这乱蛋。欢庆一岁我转回尘埃， 大伯，我跟曹村长有约成行，不能不叫行雨啊。 哎呀，江师傅出门打碗四海为家，哪里不是大功产权呢？啊， 是 江师傅，他业主熬有的我扣的啊都有，他业主熬没有的我扣的啊也有啊。江师傅，他曹村长能给的我毛骨仔都给，他曹村长不给的我毛骨仔也给。啊， 真的？你不骗人？ 江师傅，我要是再骗你，我麻姑仔绝不是人养的。江师傅， 江湖中全当是风格一条江湖中风美好，不懂事我这里给你来陪你去。 过来发的噻， 怎么 你呀，晚睡觉会串门不？ 我串不串门，关你什么事啊？ 我娘说，一个打工仔长期出门在外，就像威风那个天，葡萄那个土啊！后面，看后面，后面。这是个娘说的，我娘说的。 从小是个娃娃亲，他还真当一回事。 我当呀。 妈 妈， 哟呵，看你们高兴的哈。 看看那个今天，我们有高兴吗？ 就在老林有今天，可全靠我们的毛村道。 对不起， 对不起，我们茅台班毛村长的肩膀是不可以乱拍的嘞。 你小子， 哎呦！ 妹子们，后头们啊，高兴的事还在后头喂。不是我茅台班毛村长牛皮吹破了天啊，只要大家跟着姜师傅好好干，我保证不出两年，我们靠台熬就要得地。翻个转呐、啊！台中的台中，板凳的板凳，今天大家一起喝杯喜庆酒啊！ 好 哎，喝牛要有人家姜师傅一半也好。 毛村长，近水楼台先得月，到时候啊，你把凤梅嫁给姜师傅，不就成了 乡下的闺女？ 哎呀，凤梅，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凤梅，算了算了，凤梅，凤梅。这群鬼妹子， 村长， 哎呦，姜师傅你回来了， 回来了， 担心你赶不回来呀， 村长，我们有跟客户定下了好几份合同了， 好啊， 日后啊，只怕供不应求啊， 就好好休息几天，你快出去一回，人都瘦了一排去完， 没什么啊，村长，我给你带回一条天宝雄鹰， 哎呦，哈，我要整给你。准备了一只大野猪呢， 哦，那就多谢村长了。 哎，你我两个，谁是谁呀？啊， 栏目一号。 老陈呐、啊，伯房都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只等快戏。哟，这椅子还挺古香古色的吧？哎， 这是村里留下的老古董，轻易不入面。先前村里每逢风把喜事，都是有酒给压着。子女台北当了村长以后， 自然就该你做了。 那当然就是我们毛村长错的喽。 哎呀，其实谁错不都一样啊？不就是一把破椅子吗？可村里人办事总好讲个鬼规矩。 毛村长，姜师傅请。 哦，姜师傅请。 哎，还是村长请。村长请。 姜师傅你请。 村长请。 出门人 在酒水里，坐山坐下呀都是情，春阳一点呐、山东暖，大伙的情谊呀多情。 一听呼声梦一阵，好似那门内心中惊啊，口道刚刚才上路，莫非是东南西北分不清。 乡亲们， 乡亲们，江叔，江叔，你将我们解决了顶天文化，你给我们尽情感受节日，特好才有今天。江师傅，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我。 可怎我既然一手平安照合同。乡亲们一道啊，本交谈，正好保存在一路尘埃，一路尘 埃。 啊，兄弟。 如此是心里倒叫我暗自呀鬼神，乡亲们还记千里马，老伯乐何来心不平，何来心不平啊。 哎呀，江师傅，你太客气了。来来来，你坐，你坐，江师傅，你坐。 不不不，哎，你坐，你坐。 哎呀，哎，哎呀，你坐，你坐。哎呀，江师傅，干， 干。 红梅，快拉救了！ 我见啊， 里即是有光，人模狗样，早摆宴算算，家常便饭，外来在求打工，谁摆心善？ 面对这样，葡萄热肠酒飘香罗梅，好似那游子归乡热泪潸滥， 这怎么？日后要不当金山，就不是父母生来 苦乐洋洋，父母养。 村长，干！ 啊，江师傅，干， 干！ 哈哈哈哈哈！哎呀！你看我这死屁股，可就偏了这把破椅子啊！ 存在，这椅子本该就是你坐的。 哎，杨师傅，哎呦！ 身心如冰雪，大后 在大海上呀，一条八字鞭呐，老板帽里一块根本管那么根本管。 浪里浪里浪浪浪，浪里浪里浪浪浪，浪里浪里浪浪浪里浪里个哟喂，浪里个里个浪里个浪， 你呀个头喂， 毛先生， 哎呦， 你这俩， 毛真的， 哎，哎呦，叫， 毛真的， 哎，他去通知大家，召开村民代表选举先进代表， 好嘞， 哎，哦，村长。 快飞快飞快飞快飞喽，毛太白毛村长要我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先进代表，快飞喽快飞喽快飞 啷哩啷啷个哩个啷啊，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哎，啷哩个啷啷哩呀，啷个哩个啷，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哎。啷哩个啷个哩个啷啊，啷哩啷啷哩啷啷哩哩个啷啷哩啷哩个， 毛先生。死到哪里去了？到现在还不来？ 都在种子厂听江师傅的科技讲错。 到底是我快递重要，还是他讲错重要？ 他说他事先不晓得了， 他现在不是晓得了？岂有此理！还不快去把他们叫过来！ 毛镇长， 可他们已经把台灯给炫了。什么？球已经炫好了？ 炫好了。 这样也好嘛？选举将错两不误嘛。 哎呀，如今这年头不学点子科技那是不行的嘞。 毛村长， 我说呢， 你还不要说啊，今天选你明天选你，个台票懂得还是蛮累的嘞。 毛村长，可大家的意见非要选江师傅不可。 什么？要选蒋师傅， 还是风梅带个头嘞？ 还是风梅带个头？ 毛村长， 我专大选代表化为落英，风梅他蒋师傅脱口而出，呼啦啦扎起掌声一片，齐三三跟松起。手比马舞啊，手比马舞。那蒋师傅他，蒋师傅推辞劝阻忙不迭，到了却火上加油更热乎。哎，他是真客气，还是假客气啊？这人心自古呀，个肚皮。我要增加难点，稀里糊涂稀里又糊涂。 村长，他连这里的村民都不是， 可他们硬要选他，你让他们干半句，哎，我们是不是到东子厂去一下？ 哼， 这可是选代表，也不是讨饭吃。 我却不行，毛村长在这里几十年。 还抵不上他一个大公仔。 你、 江师傅是个聪明人，我向他不回去，我娘他也不敢去， 那是他的事。 不管他去不去，可大家非要选他， 这总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你 少给我自作聪明，搬进龙仔。 哎呀，村长，我真是， 选谁不准他们客栈啊。啊，再说我毛姑在这一辈子也不是毛当过太表，毛经过选择，真是 死要面子反手推， 他两个头。 想到当初为他做一人和娘当不平，要选他把代表当，这真是小米拉猪皮下锅，那个乱公呀没呀嘛没名堂啊，红梅他从小生就那猪皮心，头发热那么嘴巴痒，如此癫狂，想这生我替他会不听课，这倒是难叫人不会太想啊。 老奶奶，干什么名字？ 毛村长哎。听说你马上就要赴县城那守吊帐， 为呀为呀个守吊帐， 我娘她叫我带来这盘那大包帐， 为呀为呀个大包帐， 包中还那个太包中，几把带在一碗小罗黑，一碗小罗黑熊一碗的一碗熊，又送你多风光， 为啥为啥多风光多风光， 光光石头， 我又错了， 你什么 也不要说， 爹怎么怪江师傅， 动个屁，江师傅村长，我 江师傅我是 爹爹不做选举，想啊，请你保住呀，我想为我愿单选人不同啊，坦荡心一颗村长最清楚， 知道还没有佛祖 高国丹，本宫第六天设备中之长事无知心，一花虎告诉过你管技术我当家，到头一次谋子花反为主不雅， 谁会管你谁当家，谁负责任谁做主，只要生产大发展，分什么出来分什么姑娘， 冒烟呢？ 他就是一炮给我穷困难，他就是真权强攻把你堵，要不然谁去把福仙也不然呐、啊，谁晓得我毛村长？不、哎、他大师不哭呀！ 将士哭，为君子舍尽千般苦，你怎能一己之心将人渡？乡亲。今生分个家，你反倒消极独唱，快记住呀，快记住！ 万千委屈，我忍受最不堪，将我人割入你冒烟的桥人，还笑看你如此何将我这？小人物， 哼！江湖， 哎，江， 日一快，心中困起薄几层。毛春山突然发作雷霆怒，响彻阵阵吼。想去唯有走啊漂泊中时， 快摸菩萨， 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的好。 哎，也只有这样。哎，凤妹，哎哎，凤妹，凤妹你，凤妹你， 江师傅，你真的就这么走了？ 凤妹，我 江师傅。 趁你走，怕你走，花到离别路更遥远。人若有情天不遇，人不留你山也留， 人不留你哟，山也留，山也留哟。 是朋友，多亏老爹将你拐，再见一片天地心， 再见一片哟，天地心，天地心哟。 妩媚，今生不觉两年真。笑意一腔情，见你我重阳，思母亲，思母亲。前行一饱尝，在外炎凉更抗惊，身在异乡风知己， 春风一 他。 从小跟你娃娃亲，你还真懂一回事啊！ 啊，凤妹， 你倒是说。 都说是东江老怪美子，今天我江泽生就怪他一个美子走。凤妹走、 不不， 凤妹你怎么了？ 泽生哥，我爹从小把我拉扯大，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他。 有你爹，只怕迟早都要离开，迟早不如早走。 哎，泽生哥，我爹这人就是死要面子，其实人不烦也，只要等他气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啊。 那我只有自己走。 一个大佛人，连个师傅都留不下，乡亲们都要笑看我的。 凤妹， 再说你的合同还没到期，就是要走也等合同期满了再走，要不乡亲们对你会怎么想怎么看？ 这 要走你走，反正山里的土妹子你也看不上。 凤妹、 哎、 啊哎，凤妹、哎、凤妹，凤妹你怎么了啊？怎么了？哪来？哦、哎呀，凤妹，你当我有真的远走啊？一旦婚约。报仇，出门打工为挣钱，村中亲一不忘，忘旧仇。凤妹，终日长啊，芝麻把街开开口。加工厂，周村破土干愁谋，村手艺水战船高还在后，村前起山村正好不英雄。有我天地，有我梦，这里有我凤妹，有我乡亲， 今生有以后啊。 走，我也是深情不曾怀，不久纵然走，我也是魂牵梦绕啊，心泪流啊啊啊啊。 凤妹， 这就是羊，不是羊家不碰头，骑着马车赚回家，靠墙骑马呀，两条龙。 哎呦喂，我和娘啊都看不得你气节的，天哪！ 听众朋友，刚才是采茶戏《远山》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您欣赏吴琼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哭城》。 烦了啊，啊！一壶。 刚才是吴琼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哭城》，听众朋友，再见。